beggars, wakeful dreamers. I pass them on the sunlit streets in our rooms, filled with laughter. We make hope from every small disaster. Sometimes rain that's needed. It takes a crane to build a crane. It takes two floors to make a story. It takes an egg to make a hen. It takes a hen to make an egg. There is no end to what I'm saying. It takes a thought to make a word. And it takes some words to make an action.And it takes some work to make it work. It takes some good to make it hurt. It takes some bad for satisfaction.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La la la la la la la, life goes full circle. La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La la la la la.It takes a night to make it dawn, and it takes a day to make you yawn, brother. And it takes some old to make you young. It takes some cold to know the sun. It takes the one to have the other.It takes no time to fall in love, but it takes you years to know what love is. And it takes some fears to make you trust. It takes those tears to make it rust. It takes the dust to have it polished. Yeah. Ah, la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Ah, la la la la.Ha la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Ha la la la, it is. It is so. It takes some silence to make sense.Takes a loss before you found, and it takes a road to go nowhere. It takes a toll.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先聊一个单词 Gym， G-Y-M。 这个单词啊，我想每个同学都认识，是指呢大家锻炼身体的这个健身房。但是啊，最近出现了一个叫 Multi-Purpose Gym， 这个 Gym 前面有了一个比较难的词叫 Multi-Purpose。这词给它分开呢，是 multi 是多的意思， purpose 是这个目的，多目的的一个健身房，这是怎么回事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 multi-purpose gym。 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今天啊，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女士哈，她的名字呢叫做唐雪哈，三十多岁，目前呢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的工作啊是非常的辛苦哈，每周啊都可能需要加班，然后呢每天的工作的强度啊都非常的大。因此啊，在完成了一周的工作之后啊，他总是感觉到非常的疲劳。那么终于啊是周末了，他呢有机会在周末呢放松一下，在周六的早晨呢很晚才起床。之后呢准备去健身房去健身，健身完之后，然后呢简单的比如化化妆，穿上漂亮的衣服，和朋友们一起吃一顿美味的午餐。今天啊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不需要走很远的路哈，和朋友见面，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会在健身房的一个自助餐厅来吃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那么看一看一个人哈，工作的时间很长很辛苦，然后呢再看看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安排。好，我们看看这段的翻译。 After another， 然后呢疲劳的叫做 exhausted， 这个单词我们原来讲过哈，比这个 tired 啊这个难度呢会高一个层级哈，叫做 exhausted， E-X-H-A-U-S-T-E-D。 那么如果说学习或工作之后呢，你用这个词 I am exhausted， 表示你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劳了哈，累的呢可能说连这个话也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那么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用这个单词 exhausted。 然后呢一个加长的哈，长时间的一个工作叫 prolong。 我们知道呢这个 long 这个词在前面再加一个 PRO， prolonged work week， 那么来证明啊这位唐女士呢不仅仅工作的强度大，同时呢这个时间啊也很长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开始学到了两个形容词，表示的一个人工作的一个状态，一个是叫做 exhausted， 另外一个叫 prolong 哈，两个单词 exhausted and prolong work week。 唐雪 a 30 something office worker。 诶，这里面呢我们看一看三十多岁啊，他呢用的一个词叫做 thirty something， 这是一个我们第一次见到的一个表达方法，表示说大概左右哈，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比如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我们学过比如 in someone thirties 啊，这个 thirty 后面加一个复数形式也是可以的，但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 thirty 加一个横线加一个 something， 表示对这个人的年龄呢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知道呢他大概呢是三十多岁，那么用 thirty something。 如果说一个人二十多岁呢，那么很简单叫 twenty something。 四十多岁呢叫 forty something office worker who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finally get a chance to relax over the weekend， 在周末呢终于有机会能够放松一下了哈，这个 relax。 之后他起床呢比较晚哈，睡一个懒觉哈， getting up late she has to the gym。哎，这里面他朝哪哪走去呢，用的是 head 头这个词哈，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这里面是一个动词，表示一个人走路的一个方向啊， has to the gym。 另外这个词呢我们可以呢用在问路哈，或者说呢给别人一个方向的时候呢用这个词 head， 比如说对方会问你 where are you heading， 您朝哪个方向去，或者说呢您朝哪儿走哈。我们说在国外打车的时候呢，这个司机会问您 where are you heading 或者 where are you headed， 所以说同学们呢能够听出来，表示说您准备去哪儿。 今天呢，他准备去的呢是这个 gym. He has to the gym for a good workout. 好好的练一下哈，这里面 a good workout 这个 workout 我们讲过了，是指去健身房的这个锻炼哈，这个 work 后面加一个 out， 这里面呢是一个名词的词组，所以呢这两个词合到了一起 a good workout before dressing up。 哎，这个 dress up，我们说这个 dress 是衣服，但是这里面是一个动词，后面加上这个 up， dress up 表示一个人穿上漂亮的衣服，让自己呢美一下哈。用这个词 dress up， 你去参加舞会之前，我觉得你应该打扮打扮自己哈，让自己呢漂亮一些哈。 I think you should dress up before you go to the dance party。 另外这个词啊，这个 dress up 也可以指呢，比如说大家去买衣服的时候，那么销售人员有的时候呢多少呢会恭维您几句，哎呦您穿上这双鞋或者说您穿这件衣服呢的确呢能够 dress you up， 哎，您穿完之后，哎，您整个的形象立刻不一样了，那么会用这个 dress up， 哎，所以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dressing up and meeting with friends for a nice lunch。 那么今天呢跟以往不同， What makes things convenient today is that 今天非常方便的是呢， She doesn't have to head far， 今天她没有哈，或没有必要呢 head， 仍然用这个词 head 表示走的意思，不需要走太远 at all， as she and her friends， 她和她的朋友 will eat at the gym's cafeteria，健身房的这个餐厅来吃饭哈，这里面用的是 cafeteria 哈，那么这个词呢往往在美国用的特别多哈，是指呢比如说学校的这个餐厅，公司的这个餐厅，用这个词 cafeteria， C-A-F-E-T-E-R-I-A 哈， cafeteria。 唐雪的生活啊，是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特别呢是在一线城市，与传统的健身房不同呢，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许多的新功能的健身房正在改变年轻人的工作和社交方式。像唐雪这样，她不仅仅把健身房当作一个可以健身的地方，更是呢把它当作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社交活动，结交朋友。好，那么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的哈。Tom's life is typical， 哎，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遍了。typical 表示非常的典型的啊，那么说一个人他有一张非常典型的北方人的性格，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的口音哈，北方的一个特色，或者是说呢一个热带的水果哈，比如说像这个香蕉等等，那么用这个词 a typical。It's a typical 后面加一个 of 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啊，非常典型，同时呢这个数量呢也越来越多哈，用的是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然后呢一线城市哈，那么这个词组我们原来讲过，一线一我们知道非常简单叫 first， 这个线呢不能用这个 line 这个词，而用这个 tier T-I-E-R 哈，表示一个层级哈， First Tier City 这个词啊，同学们记下来，因为这个 Tier 这个词啊，它可以指呢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层级的划分，那么说每一个层每一个级别，我们既可用这个 class 这个词，那么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tier 来表示一个分级哈，分的这不同的层次。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gym that function only as a place to exercise， 那么和传统的健身房是不同的哈。 Different from 传统的健身房啊，大家去那之后呢只能简简单单的健身就完事了，因此呢它的功能非常的单一，非常的 simple， 那么它只是一个 a place to exercise， 或者换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词组呢 a place to work out， 也表示健身。 new multi-purpose gym， 哎，这里面翻译成新的多功能的这个健身房哈， multi-purpose gyms that are popping up across the nation， 特别特别的火爆哈，用的一个是这个 pop up， P-O-P 这个词呢表示突然的爆发出来，这次啊最开始的意思呢是指我们很早以前用的那种照相机哈，上面有一个闪光灯，如果说光线不够明亮的话呢，这个灯突然能够砰的一下蹦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叫这个 pop， P-O-P。 另外呢我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 爆米花啊，叫做 popcorn， 因为呢这个爆米花它的最后加热之后突然的这个爆开的那么一个动作呢，也用这个词 pop， 这个词呢可以表示突然的一下子变大，或者说特别的普及的意思，用这个词 popping up across the nation are changing the way， 改变了一个方式年轻人 work and socialize 啊，两个词同学们呢收音机旁的听众们经常比如说会工作和呢社交常用的那么两个词 work and socialize， 特别是后面这个单词 socialize 表示一个人跟社会的人进行交往，跟同学同事的一个交往，用这个词 socialize， 它的拼写呢是 socialize socialize。比如说在很早以前这个 tea house 茶馆是老一代人哈他们进行 socialize 的地方，比如说 tea house was a place for old people to socialize， 那么今天这 coffee shop、咖啡馆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像卡拉 OK 厅等等哈，我们唱歌的地方是人们进行 socialize 的地方。 Instead of regarding a gym as just a place for losing some weight 啊，那么健身房不仅仅是一个减少自己体重的地方 lose some weight， people like town treat it as a second living space， 作为了一个第二的生活的空间了， and social hub， 另外呢也是一个社会交往的一个中心， hub 这个词 hub 这个词啊，大家往往呢会在一些公交的枢纽会看到，比如说像这个东直门啊，那么它是一个交通或枢纽的这么一个 hub，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成为一个IT 啊科技的这么一个 hub， 表示一个 center 哈，一个聚集的这么一个地方， where they can socialize and make friends， 朋友们可以呢在这儿呢能够聚到一起，然后呢互相结交哈， make friends。 那么看看唐女士对这个健身房的一个看法哈，她认为呢这是她日常生活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同时啊她也注意到呢她一些哈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安排他们的健身房生活，当然这个健身房生活是指那种什么多功能的啊健身房的生活，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健身房的生活。唐女士说呢，她每周至少呢去这个健身房三次，那么除了提供传统的健身空间和设备和设施外呢，这24小时的健身房还拥有自己的餐厅、社交空间、洗衣间、淋浴间、更衣室以及其他的一些设施。好，那么看看他的选择哈，非常完美哈。It is a perfect fit for my daily routine. Perfect 啊，后面加一个 fit， 非常完美的一个合适对我一个 daily routine， 对我的一个日常的一个 routine。routine 表示一个每天的安排，每周的安排，用这个词 routine。 I noticed that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also started to arrange their gym life as well， 也开始安排他们的健身房生活 as well， 这里面用到的呢表示也的意思，表示这个 to 啊，有的时候用这个 as well 呢听起来更加的舒服一些，更加自然一些。 Tang said who goes to a gymthree times a week 啊，每周三次。 apart from providing the exercise room and the equipment， 除了这个健身的空间和设施呢， found in traditional gym， the 24-hour gym also has its own dining lounge， 一个吃饭的地儿啊，这里面这个吃饭的空间用的一个 lounge，L-O-U-N-G-E， 这个词啊往往是指那种休息室哈，特别呢是指那些学校啊公共场合的那供大家休息的地方。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那么会看到一些像银行啊或大的航空公司给那些 VIP 客户提供的一个休息室呢，那么他会用的叫 VIP lounge 这个词。Social space laundry room 啊，这个洗衣间哈，那么健身完之后呢，这衣服都已经湿透了，那么说在那儿呢把衣服洗好非常的方便。 laundry room shower 啊，这个洗澡的地方呢这还是比较普遍的。 and the dressing room among its other amenities， 以及其他的一些便利的设施，后面用这个设施 amenity A-M-E-N-I-T-Y， 一般呢这个词会用它的复数形式 amenities，表示说方便的一些设施。那么有的时候呢或通常情况下 amenity 呢会指呢我们说这个厕所啊，用这个 amenity， 所以说比较文明的一些问去厕所怎么去的话呢可以用什么 where is the amenities， 所以说你能够听出来表示说对方想去的地方呢是 toilet。 那么对于唐女士来讲啊，她可以在多功能的健身房呢待上一天，在锻炼之后，她经常和她的朋友在餐厅里面安排一些社交活动，在那里她可以根据训练师或者是她的个人教练所提供的营养指导呢来吃一些素餐。那么由于其具有良好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她有的时候呢会带上自己的电脑，这样的话呢她就可以在健身房的咖啡馆里面同时呢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能够包容这个工作放松和健身哈很多功能的一个地方。For town, an upgraded gym, 哈，这里面它换另一个词叫 upgraded, 表示升级后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multi-purpose gym, is a place where she can spend her entire days.哎，可以花费他整个一天的时间，用的是 entire days. After workout, she often arranges some social events with her friends, 安排一些活动跟朋友哈 at a dining lounge where they can snack on vegetarian diet. 他可以吃，那用这个词叫 snack. 但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这个 snack 这种吃呢，是那种什么呢？量特别小的哈，就是说简单的吃一点哈，不可能说吃的特别多。那么如果吃的多或吃大餐的话呢，不能用这个词 snack. 这里面是吃那个量特别小的 snack on vegetarian diet.这里面用的是 vegetarian, 我们学过表示说素食的哈，就是说没有肉的哈那些餐哈 ,vegetarian diet dishes made according to nutritional guidance, 一个营养的建议哈 ,provided by trainer, 哈他的这个私人教练给他提供的一些啊我们说这个营养餐 ,driven by the good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service.由于环境特别好以及呢服务特别的到位 She sometimes take her laptop 这里面 laptop 是指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 So she can get some work done in the gym's cafe 健身房的咖啡厅把一些日常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了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fter another exhausted and prolonged work weekTang Xue, a 30-something office worker who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finally gets a chance to relax over the weekend. Getting up late, she heads to the gym for a good workout before dressing up a meeting with friends for a nice lunch. What makes things convenient is that she doesn't have to head far at all, as she and her friends will eat at the gym's cafeteria.Tang's life is typical of 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first-tier citi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gyms that function only as a place to exercise, new multi-purpose gyms that are popping up across the nation are changing the way young people work and socialize. Instead of regarding a gym as just a place for losing some weight,People like Tang treat it as a second living space and a social hub where they can socialize and make friends. It is a perfect fit for my daily routine. I noticed that some of my friends has also started to arrange their gym life as well, said Tang, who goes to a gym named Model L in Beijing at least 3 times a week. Apart from providing the exercise rooms and equipment,Found in traditional gyms, the 24-hour gym also has its own dining lounge, social space, laundry room, showers, and dressing rooms among its other amenities. For Tang, an upgraded gym is the place where she can spend her entire days. After workout, she often arranges some social events with her friends at a dining lounge where they can snack on vegetarian diet dishes made according to nutritional guidance provided by trainer, driven by good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service. She sometimes takes her laptop so she can get some work done in the gym's cafe.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美味的纸杯蛋糕。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Let's begin our story. 3, 2, 1.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and the Delectable Cupcakes. I adore school. Adore means to really, really like something. But today, I can't wait to go home. I am going to bake cupcakes. Fancy cupcakes. Nancy, did you hear what I just said? Miss Glass asks. I will repeat it, Miss Glass says. Repeat is fancy for saying something over again.There is no recess tomorrow because of the bake sale. The bake sale is to raise money for library books. Before I leave, I go over to Ms. Glass. I am sorry, I wasn't being a good listener. Oh yes, bad Nancy, but at least she is apologizing now. Ms. Glass smiles. I know you are trying to improve. Improve is fancy for getting better at something.I hug Miss Glass. I adore her. Really, I do. On the way home, Bree says she is making brownies for the bake sale. Robert is making a red velvet cake. It is not really made with velvet. That is a very fancy kind of cloth. But the inside is all red. I will definitely buy a piece, I tell him. Yummy, yummy. At the market, my mom buys...eggs and milk, flour and sugar and butter. So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make a cake. Don't forget sprinkles and candy, I tell her. It's lucky I am here, or we would end up with plain cupcakes. I want to start baking right away. I listen carefully to my mother. Ms. Glass would be very proud. I put all the right stuff in the batter.I pour the batter into the cupcake pan. My sister is not such a good listener. My mom tells her 3 times to keep her fingers out of the batter. Naughty, naughty. The cupcakes come out of the oven. Ooh la la! What a lovely aroma. Aroma is fancy for smell. When they cool off,We put on frosting and sprinkles and candy. I want to show Mrs. Devine my cupcakes. My mom says, come back soon and be sure to leave the cupcakes where Frenchie can't get them. I am already out the door. Mrs. Devine buys a cupcake. She says it is delectable. That is fancy for yummy. I come home and call Bree. We make a deal.I will buy 2 of her brownies. She will buy 2 of my cupcakes. I hope I sell all of them. A minute later, I hang up. I see Frenchie's face. Frosting is all over her mouth. Oh no, the cupcakes are a mess. Oh, Nancy, didn't you listen? My mom asks. I said to leave them in a safe place.It is all my fault. I wasn't listening, I tell my mom. Just then, my dad comes home. I tell him what happened. And now I don't have cupcakes for the bake sale. Cupcakes? My dad says. You baked cupcakes already? Then he holds out a big bag. In it is all the stuff for cupcakes. I told you I would buy everything.Both my parents say at the same time. Then they start laughing. I laugh too. Nobody in my family is a good listener. After dinner, we bake cupcakes all over again. Oh, I am exhausted. That's fancy for, yes, very tired. My dad says, Nancy, please get ready for bed. Guess what? For once, he doesn't have to repeat himself.Oh, she's so tired. The bake sale is a big success. My cupcakes are all gone. Oh, I said to my mum, I didn't even get to taste one. Look, my mum says, she saved one for me. I taste it. Totally delectable. Oh, I love this story.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and listen to our teachers. That's it for today then. Thank you, everybody.